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薛岳用天炉战法与日军打了三战，杀死杀伤日军近10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之后，日本人以为碰不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并没有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我们后面会说。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是的，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 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的几场大战已经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是咱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已经历过几场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设备，军队的战斗力是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啊？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70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20,000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是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相当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经是义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一个标准的儒将。但是呢，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且因此成为了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50辆装甲车和近100辆坦克的200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的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200师的师长。没过多久，200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128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的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急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啊。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来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 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秋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22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公，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200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您要是不信，咱们先来说说他的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出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战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爱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200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200师选了一首军歌，就是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个曲子成为了我们的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和戴安澜都曾经是关林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了关林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了离开，他们才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为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是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的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的艰苦卓绝，如此的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21旅团，还有巍峨险峻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的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这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也就是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了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 于是多余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200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22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军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力响，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利翅，凶狠的嚎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人后退，都站到彻底倒下为止。咱们在这儿不去过多的强调指挥官的指挥意识，还有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的语言在战斗过程和战果的面前都是苍白无力。12月31日，一连13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14000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刚军21旅团5000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3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脑袋。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关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2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发了。注意，这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的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袭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所以呢，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楚。那么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暂且搁下不说。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是截至1939年年底， 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20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古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那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那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咱们前面说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20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的山区。因为那一片是喀斯特地貌啊，还有最湍急的河流，也就是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建成了。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以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在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儿输入。可问题是，从哪儿弄来的钱去买战略物资呢？答案是美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美国为何愿意给国民政府借钱呢？中日双方和谈，日本人又提出了什么过分的要求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